息，令孤王乐不思蜀啦。 长离阳世，永不再见面。孤家叹息，无能无爱卿。 愿王莫再唏嘘叹息。试问人生自古谁无事？最可怜者，就是我蒙古不比之命，而赐死于马腿。当时我实在好苦的主上。 我知，我又何尝不是一样咁苦呢？ 臣妾承负国恩。